曾信然也是一个蛮用心的新秀，听到宋英奇说到这个，立时也想到好几只强队中同职业的配合打法。李论上两人的角色不是同职业，只是那么丁点相同的低阶共享技能。但是从这方面着手，无疑是最能快速找准共识。宋英奇一上来的思路相当正确。同职业的打法，曾信然也是一个蛮用心的新秀，听到宋英奇说到这个，立时也想到好几只强队中同职业的配合打法。相同技能的二重奏，可说是同职业中最常见的配合方式。他的流氓和宋英奇的拳法家也算是能玩出一点点二重奏。只是宋英奇在场上固然对二挑一比较排斥，可是继承定局后却还是迅速进入角色，开始认真地走二挑一的思路。但是曾信然呢，却还有些在状况外。他更多的想的就是击败野修，表现自己。二挑一的表现方式，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此时听宋英奇提起，也就是下意识地想想，没有太抵触，但是却也没 君莫笑平端起的千计伞闪出火光，远距离的就对二人发起了攻击。他相对我们来说有着充分的距离优势，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让我们近身的。我们需要想办法包夹一下。宋英奇叫道：“什么办法？你说。”曾信然的德里罗接连翻滚着，君莫笑的攻击一开始就没停过。 枪系的法师系的任何系的，但凡是攻击距离能触到的技能，都有被拿出来使用。曾信然的流氓也有点中距离的攻击手段，结果却被硬生生逼在距离外。分两路包夹吧，宋英奇说。靠，我当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曾信然说。包夹也不是从两个方向冲上去就行啊，要注意对方的攻击习惯和技能运转，寻找最合适的切入角度。 宋英奇辩解：“ 这么多废话，你不如说出切入角度在哪里啊？”曾信然叫道：“我左你右。” 宋英奇说：“你不如再笼统点，先分，随机而动。”宋英奇叫道：“ 这还不是和我最初说的一样？”曾信然嘟囔着。两位新秀的角色，拳法家长河落日和流氓德里罗，果然分了左右，双向逼近。 拉开，再拉开一点，拉平。宋英奇一边观察躲避着君莫笑的攻击，一边叫着，两人的角色迅速拉平，和君莫笑三点一线。很好， 火力减弱了很多，掩护我进攻击距离。 曾信然叫道：“ 我拿什么掩护你啊？” 宋英奇气闷：“他是拳法家，24职业中攻击距离最短的职业，掩护。” 这种事实在是很少发生在这一职业身上。冲猛点，吸引他多些注意力。曾信然说：“让我当炮灰啊，你真够意思。” 宋英奇嘴上吐槽，但长河落日却真的展开行动，因为曾信然的这一思路在他看来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决断。钢筋铁骨，长河落日迅速开启了这个高防霸体技。 再开云深，闪身，硬顶而上。果然，看到长河落日的如此强硬开始了突袭，君莫笑投向这边的攻击顿时又密集了几分，而且已经开始斜退，试图继续拉开距离。干得漂亮！曾信然明显感觉到了自己这边压力骤减，一声称赞。德里罗抓紧时机，狂然冲上。顾左还是顾右？ 叶修看起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宋英奇的长河落日说是吸引注意，但是每一步踏出都是极真实的。君莫笑的攻击压制如果对他稍有放松的话，宋英奇会毫不犹豫地让长河落日长驱直入。拳法家需要绝对的贴身，否则战斗力真的无从表现。他会怎么做呢？宋英奇死死盯着君莫笑的一举一动。 注意保持角度， 宋英奇喊道。他注意到君莫笑在垂直切后，如此等于在缩小二人的夹击角度，转火会变得更自如，这是绝对不能放任他做到的。你来保持，曾信然果断答道。宋英奇无语，这种事儿一个人专门去保持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两个人都保持这种姿态的话会更灵活一些呀。 这个曾信然是死心塌地的要做主攻手啊！战斗中也实在没时间进行争辩，宋英奇无奈只好将这些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一肩全挑，一边横向走位继续保持三人一线的站位，一边努力逼近给君莫笑施压。君莫笑朝长河落日的攻击更加密集了， 机会啊！ 宋英奇叫道：“ 那还用你说？” 曾信然的德里罗一个强力袭击，不为攻击，却是以此作为移动技，强势突进了可攻击的距离。我来了！曾信然大叫道：“不要太急啊！”宋英奇见状，连忙大叫，但是德里罗早已经强力袭击撞出，收拾不及，更何况曾信然也全然没把宋英奇的话太当回事儿。这是不对的，双向包夹看似简单。 其实却是一种很讲究平衡的协作战方式，尤其宋英奇的角色是拳法家这么一个必须要零距离贴身才具实际攻击性的职业。 德里罗突进太快将导致平衡的割裂，很大的几率会被对方强势反击。判断清楚这一切的宋英奇知道阻止曾信然已经完全无可能，他只能让自己的长河落日不顾一切地抢步上前。但是 背后， 宋英奇大叫着，君木晓一个影分身术真身闪至了德里罗的身后。曾信然竟然还茫然无知，手拿着板砖，很是激动自己终于抢入了攻击距离，正准备朝着君木晓就丢去，听见宋英奇这声大叫方知不妙，但哪里还来得及，一簇血花从德里罗的脖颈间喷出，叶修毫不留情地让君木晓给了他一记割喉。是的，就是这种割裂，德里罗太快的突入切断了和长河落日的衔接，这种距离长河落日无法施展任何攻击手段，曾信然等于是一对一面对叶修，而且一上手就被人家偷袭了背后，完全被动挨打。宋英奇只能眼睁睁看着，完全插不上手，所能做的只是让自己的长河落日快些移动过去。但是叶修会让君莫笑留下来等着长河落日过来吗？当然不会。一记落花掌，德里罗被拍飞朝长河落日撞来，君莫笑却趁这个机会迅速后退重拉距离，再次远距离攻击，风筝二人。